中无尽的梦里，偶尔泛起了雨季，泛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此后等再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世事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翻起了日记，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此后等再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此后等再来生里在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是女人微薄的情 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八九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穿着不朽的 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One night in Beijing， 你会留下许多情。不要在午夜问路，怕触动了伤心的魂。One night in Beijing， One night in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爱 news， 爱 news， love news。 我们大房山也有 Muse 酒吧了，是营业期间10元购女神卡送180瓶啤酒，畅饮一个月。抢卡订座热线：微信同步15001118999，15001118999。 Muse 就在金桥国际底商。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 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是麻木，儒家的传统思想带领我们的脚步，八年艰苦的抗战正是我坚毅的民族，不到最后的关经验战斗，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同胞受苦和山白骨，我会牢牢记住，我不管身在哪里，是中国人，无论是在何处，是做中国魂。思想带领我们的脚步，八年艰苦的抗战正是我坚毅的民族，不到最后的关头却不轻言战斗，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会挺身而出，同胞受苦和山白骨，我会牢牢记住，我不管身在哪里，我是中国人，在何处是做中国魂。 和寂寞说分手， 在十字路口，心情在四处飘游，告别曾经的温柔，让一切再重头，收拾曾经的心情，让幸福在四处飘游， 曾经的倒流，改变一些节奏，和寂寞说分手，和快乐 say don't go。又何苦会泪流，和寂寞说分手，抛弃所有的所有，原来曾拥有的一切全都可以放弃，我的自由 怎么能轻易放弃你的自由， 不要说难忘记那是懦弱的理由，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次是自己彻底放自己自由，和寂寞说分手，和快乐 say don't go， 如果说曾经是拥有，又何苦会泪流，和寂寞说分手，抛弃所有的所有，原来曾拥有的一切全都可以放弃，我的自由 准备好重新开始了吗？ 如果新的开始还是又想回头，那就承受更多的难受，和寂寞说分手，和快乐 say don't go， 如果说曾经是拥有，又何苦会泪流，和寂寞说分手，抛弃所有

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淋漓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擦肩，没开口却有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淋漓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 时代，迈上新征程，同心共筑中国梦，畅享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 配上大红枣，是炸糕，你要趁热盘后变成米耳朵，和面茶你 可别露怯，咱顺着碗边转圈喝。牛肚烧饼香又脆，港卤烧饼芝麻多，港面好的辣豆腐它已经开了锅，家乡的味道忘不掉，把酸甜苦辣全都尝一个。 多少年来，多少辈儿。还别忘不掉，悠悠乡愁细评说，悠悠乡愁细评说。 咿呀儿哟， 我的家乡故事多，城里城外有传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啊，寒来暑往啊，岁月蹉跎，滋润着百姓平的生活，把酸甜苦辣都串成了歌。 煎饼好吃烤面儿，油条香脆炕火，牛肉照明冒着香气，味道真不错。干了脆的麻花和最原始的炉糕，炉煮火烧好吃，因为师傅有绝招。包子馅饼有荤素，糯米做的爱国果，起好的炸弹香喷喷的，点心端上了桌。家乡的味道忘不掉，把酸甜苦辣全都尝尝过。 多少年来，多少辈儿，吃在嘴里，暖在心窝。走到天的海北忘不掉。乡愁细评说，悠悠乡愁细评说。多少年来，多少辈儿，吃在嘴里，暖在心窝。走到天南海北忘不掉，悠悠乡愁细评说，悠悠乡愁细评说。 Hello, it's me. 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d like to meet, to go over everything. They say the time's supposed to heal ya, but I ain't done much healing. Hello, can you hear me?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 when we were younger and free. I've forgotten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ell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miles.Talk about myself, I'm sorry. I hope that you're well. Did you ever make it out of that town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It's no secret that the both of us

难过后，心再没有恨愁。忘掉你，谁能接受？如今放手，无言退后，仍得强装，面貌镇定，来避免共抱头痛哭，难放手。 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算是滋味百转千回，我越是责备，越是哽咽，越走越近，越往痛苦里退。忍不到伤痕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千分憔悴，万分疲惫，打击着我对你真爱的绝对。忍不到伤痕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看着一轮星辉，望着孤单滋味，心活在寂寞思念，爱恨两边，我就快要崩溃。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算是滋味百转千回，我越是责备，越是哽咽，越走越近，越往痛苦里退。忍不到伤痕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千分憔悴，万分疲惫，打击着我对你真爱的绝对。忍不到伤痕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看着一轮星辉，望着孤单滋味，心活在寂寞深渊，爱恨两边，我就快要崩。千分憔悴，万分疲惫，打击着我对你真爱的绝对。忍不到伤痕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看着一轮星辉，望着孤单滋味，心活在寂寞深渊，爱恨两边，我就快要崩溃。 是永远不会分开的。这么说，我们是离着好了。贤弟，你看， 微风吹动水荡漾，飘来一对美鸳鸯，心不离，红来往，两两相依，情意长。相望银台落湿红妆，两兄你愿不愿配鸳鸯？配鸳鸯，配鸳鸯，可惜银台不是女红妆。山重水复路遥远，怎能为花到你家呀？两兄哥，有话看着，只许着我待无话，热心 的阳光，湛蓝的海水，灿烂。 在忙碌中寻找。